是记号，我拐走了心还会跳，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美好，也许写给你的心早扔掉，这样才好，曾少你的你已在别处都心之上闪耀，那是青春诗句记号，莫怪读了心还会跳，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美好，也许写给你的心早扔掉，这样才好，

放下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爱的收不回， 全都可以好的，爱多点伤。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最近北京市在以预算公开展览的方式向市民公开了2017年各部门的预算，今年本市将会有196个部门晒出预算，创下了历年公开数目之最。其中主要新增的预算部门来自于市检察院系统和市法院系统，共新增了43家预算单位，重点行政事业性收费也首次纳入了公开范围。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最近表示，为了鼓励地方政府结合当地实际的情况，经过法定程序，因地制宜，因城施策，推进出租车行业的深化改革，目前已经有66个城市出台了细化措施。国防科工局、中国气象局最近联合发布了我国新一代禁止轨道气象卫星风云四号所获取的首批图像和数据。风云四号卫星与地面应用系统协调匹配，工作正常，这也标志着我国禁止轨道的气象卫星成功实现升级换代。从市城养中心了解到，包括中央电视塔天桥、虹桥市场天桥、大北窑立交天桥等在内的23处天桥列入了本市今年首批的装修计划，将会主要进行更换桥面的铺装、更换伸缩缝、混凝土构件的补修以及附属设施恢复等工作。同时，东三环辅路、西四环辅路以及朝阳路、东直门外大街和西大望路、三里河路等等也将会进行维修。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你的代班 DJ， 想找你陪我一起聊聊这世界，中间的工作重复疲惫的画面，麻木你的感觉。 Listen up yo， 耳边才刚刚听到，仇恨要靠理智解决，谩骂和子弹却在那头满天飞，

投入，到底为了谁？你总是说不必太过，太过在乎谁，这样只会令到自己越来越累。每天醒来我都告诉自己要少爱你一点，好让离开那天自己可以好好过一些。可是一天不见，我就在夜里梦见你好几遍，醒来的时候才发现你已经不在身边。 每一个女孩都期待 有 人能爱不受伤害， 我对你的爱我不明白，我是变成了依赖。 锁定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钟，周周都会在这里和你一起分享经典老歌。那今天呢，也是看到了一个数据，说2016年到底哪些人花钱花的最多？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一组数据，也能看到，2016年全年全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23,821元，人均消费的支出呢是在17,111元。上海、北京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支出均超过了3万元。那不知道你的收入和支出又分别是多少呢？ 竞争这一刻，谁陪你喝咖啡？ 爱情最惨后犯罪，伤了心划过后下坠。你说我们是同类，你却晓得我无法给、oh、你把爱作为借口多次迂回。 等一切正在蒸发，总会想起最浓烈的刹那，但一切还是正在留下，要接近只会更困难、yeah、 全世界在的话、oh, 我怕再不可以一起看雪花，他不送他送娃，他不泡他热茶，冬天下总有心事放不下，有没有亲密在融化，肯定剩一个一个的倒下，不安心想而他还在讲冬季的窗帘沙发，而他还在等有天冷风下靠着他回家，太阳之下谁会浪漫， 全世界在等 你用了笔画，在美酒上晚餐，他不送他送完，他不泡他热茶，冬天下总有心事放不下，有没有亲密在融化，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声音，他从来不艰难的在回上，然后山火山飞，原来天门是奥秘，一个未来等待我的你，了解我有着伤痛和梦想，乘着声音翅膀，

哦哦耶，全世界都相信，但每一张嘴都说不是我，全都不是我。 管他谁说的，听我们的，夜、yeah、 经典九六九，生活最最有料。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千里也。虽然似是一句话，但是这句话却包含了绵绵的情意。如果说你看过《大鱼海棠》的话，应该对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刻。《大鱼海棠》这一部电影的创意呢，是源自于庄子的《庄子逍遥游》。而今天的生活最有料，不是要跟你说电影，而是要跟你爆料，这世界上最大的鱼到底是什么。说到世界上最大的鱼，不知道你能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吗？很多人都可能会往蓝鲸的身上联想，其实蓝鲸确实是目前体型最大的海洋生物，但是很遗憾，蓝鲸不是鱼。那么什么鱼才是世界上最大的鱼呢？答案是鲸鲨，不知道你猜对了吗？就目前人类的认知而言，鲸鲨是鱼类当中最大的鱼，它们的平均身体的长度可以达到11米左右，最长的甚至可以超过20米以上，重量呢能够达到12吨以上。而这鲸鲨的呼吸器官也是极为的发达，它们身上长了10个巨大的鳃，而强大的呼吸系统呢也能够从海水当中获得足够的氧气，这也就是它们为什么能够长到这么大的重要原因。如果说你有机会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它，你会发现在鲸鲨遮天蔽日庞大的身形下，居然存在着更多的秘密。它们其实呢是很多生物的庇护者，每一条鲸鲨都是一个生态圈，它们会前呼后拥，巨人未到，一些领航的鱼就已经是呼啸而至。在这些庞然大物的身边，经常会出现两条搭便车食牙喙的硬鱼，面前呢还会跟着好几条的巨身，虽然身长都有半米以上，可是跟鲸鲨硕大的脸部比起来却显得格外的玲珑。不过鲸鲨的眼睛很小，长在庞大的身躯上倒也显得非常的滑稽。虽然鲸鲨的体型很大，实际上它们却是靠着小鱼小虾和一些浮游生物为生的掠食动物，但是它们的性情呢却非常的温顺，很少会攻击人类，而且它们对生活环境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只会生活在非常温暖的海水当中，范围也一般不会超过南北纬35度。即使鲸鲨是世界上最庞大的鱼类，但是它们依然是非常的稀有。这些庞然大物是否能够继续在这个世界上跟我们共同生存下去，还是需要更多的人去了解它们的生存现状。不管是前段时间被热炒的穿山甲，还是今天提到的稀有动物，想要改变它们的命运，需要更多的人去共同努力。感谢收听本期生活最有料，我是周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